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嗯，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那现在呢是属于冬春交际的一个季节啊，这时候这个气温呢不太稳定，当然有时候呢可能还有倒春寒、乍暖还寒啊，对于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听众朋友啊，可能是一个挑战啊。 对， 比如说有高血压的朋友，这个时候经常会出现什么呢？就是脉压差大的问题。那么在这个季节，我们如何防止脉压差大这样的现象产生呢？ 嗯，周老师，您说这是一个非常令听众朋友就是想解决的一个问题哈。在春天本身就是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的一个季节，是心梗脑梗发生率高的一个季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老年朋友呢，有高血压的中老年朋友，他们本身这个脉压差就大，而且还有一部分中老年朋友呢，他没有高血压，但是他的这个压差呢也很大。你像有的中老年朋友他就跟我说，我的高压是140，70多岁，高压140还可以哈， 好像听着不高啊， 不高， 还相对比较正常。 对，但是它的低压低，低压60，那么我们用140减掉60的话，这个压差是80，哎，那么这个压差呢就很大了，那么这样的压差也会让中老年朋友发生很大的危险，哎，这个高压高的这个危险呢，就会让中老年朋友形成脑梗，哎，脑出血这样的危险。那么低压低的这种情况下，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对心脏的损害非常非常大。哎，如果低压低于60毫米汞柱的时候，就会发生心肌供血不足，哎，这个时候冠脉充盈就不够，再加上很多中老年朋友难免这个冠脉里会有一些堵啊，有一些斑块啊，我们的冠脉也很细嘛哈，我在节目里谈到了，我们冠脉最粗的地方就是一根绿豆要竖着才能过去，横着是过不去的。哎，那这个冠脉很细的那些分支哈，它呢只是2-3根头发丝能过去。所以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有一个小米粒儿那么大的一个斑块，就能完全堵住我们冠脉的一个分支。所以这是比较危险的一件事情，加上我们低压再低，所以心肌供血不足。所以很多中老年朋友在春季的时候，这个压差一大，它就会有这种头晕呀、乏力呀，对吧？这种现象，还有下肢水肿啊这样的现象，那这些症状就都出来了。 嗯， 所以这个呢，跟心肌供血不足有关系。 嗯， 哎，跟我们这个大脑里面这个血液充盈的太多也有关系。 嗯，实际上高压过高、低压过低、脉压差大这样的现象呢，往往是出现在岁数比较大的，就是得高血压比较年头长的这些人。 对，就是年龄越大的中老年朋友，他动脉硬化越严重。哎，那么高血压病时间越长，这个动脉硬化的程度也越重，所以这样的中老年朋友呢，可能压差呢也会很大。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他血压不是非常高，但是他压差也很大，所以这个呢就跟动脉硬化是有关系的。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哈，我们如何解决脉压差大的问题，肯定就是先要解决的是一个高压过高的问题。因为高压下来一点，低压如果下的不是很多，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压差可能就能在一个正常的 范围之内或者是接近正常吧。 但是这样的做法呢是好像比较理想化哈，往往一些降血压的药的都是说你吃了以后它高压降了，低压依然也降。 对。 这样的话呢整个下来那实际上它的压差还是没有解决。 对。 嗯。 哎，因为对您比如说我们有的中老年朋友比如说我这个高压是180。对吧？哎，那么我这个低压呢，比如说是90，那这个时候，哎，它的压差呢是90毫米汞柱，对吧？那么它往下降压的时候，高压降了20毫米汞柱，低压也降了20毫米汞柱，它的这个压差的这个值并没有减小， 对，它还是相当于得90。 哎，对，而且这个压差值不减小啊，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我们危险依然是存在的。大家不要认为血压高有危险，其实我们中老年朋友一定要记住，就是压差越大，我们中老年朋友危险性越大，发生心梗、脑梗这样意外事件的风险率是越高的。 嗯， 哎，所以呢，您看我们正常的脉压差是高压减低压，就是这个高线儿它是不超过50毫米汞柱，低线儿它是不超过30毫米汞柱。那么中老年朋友很难把这个脉压差控制在50毫米汞柱这个范围，就是30到50毫米汞柱这个范围哈。但是呢，中老年朋友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脉压差尽量的缩小一点，让它接近50毫米汞柱，就是脉压差越接近于正常值，我们危险性就越小。哎，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赵老师您说的很难，所有的降压药都是降高压的同时也降低压。哎，那么我们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首先我们谈一谈就是防止这个高压过高吧哈。高压怎么样就过高了？大家把我们的动脉血管哈想象成一个水管吧，想象成一个橡皮的水管吧哈。那么大家想象一下，这个橡皮的水管是不是它弹性越好，那么这种它的张力就越小，对不对？就是说它弹性越好，这个橡皮管里面的液体越容易通过去，比如说橡皮管里面的液体多的情况下，对吧？你弹性好嘛，你舒张就好嘛，液体就好往过流嘛，如果液体多的情况下，对吧？那你如果弹性不好的情况下，你这个里面的液体在多的情况下，这个时候管壁的这个所承受的压力就非常大。哎，所以这个高压高第一和我们这个血管的管壁的硬化是有关系的。那么如何让这个管壁不硬化，如何让它的弹性能好一点，硬度能减轻一点哈，这个就是要抗纤维化。哎，中老年朋友可能都知道，我血压高呀，我这个就要降压，对吧？但是降压的同时一定要抗纤维化。哎，就是您这个血管壁中间的这一层纤维组织越少，您的这个血管壁弹性越好。哎，所以说抗了纤维化以后，我们这个时候再用降压药，哎，我们的血压就变得比较容易被控制了。这个时候高压下来了，哎，那个低压呢就下的不是很多，哎，这个时候血管壁的弹性就会好很多。 所以说要减小这个脉压差呀，要增进的这个血管的弹性。 对， 那也就是说从抗动脉硬化入手。 哎，从抗动脉硬化，也就是抗纤维化这个角度来入手。哎，这是一个关键点。还有一个，中老年朋友可能只知道降压，但是您要知道为什么有些人这个高压降不下来啊。当然高压降不下来有很多问题，比如说肾脏的问题呀，或者是其他等等方面的问题。我们不谈这些问题哈，我们就谈一点，就是说我们还是想象我们的血管是一个橡皮的管子哈，它有弹性。大家想象一下，我们是这个橡皮的管子里面，它是液体多了管壁承受的压力大，还是液体少了管壁承受的压力大呢？ 当然液体多了， 液体多了哎，承受的压力 大， 压力大。 对， 对， 所以呢我们中老年朋友要降高压的同时您要利尿。哎，就是要利尿，您让这个血容量减少，实际是让血压下降的，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哎，当然这个有效的手段我们临床上也在用哈，但是药物的这个利尿哈， 其实很多利尿药是有很多副作用的，而且大量的利尿的时候，我们临床上还要补钾啊，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个问题。也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呢，就是说我们为什么高血压的听众朋友，我们一定要让听众朋友控制钠的摄入量呢？因为体内是一份钠就会留住一份水分，所以您减少这个钠盐的摄入的情况下，您的这个血容量同时也会下降。哎，所以我们一再告诉有高血压病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吃的清淡一些，盐一定要少吃，每天3克盐。其实每天，3克到5克的这个盐已经是非常非常淡了，几乎没有多少的盐味儿哈。所以听众朋友呢，可以多吃一些醋啊，可以吃一些辣椒啊、蒜呀，用这个来改善我们食物的这个味觉哈，让我们既吃得香，又不增加我们的血容量。哎，那么在春天的时候，因为是这个心脑血管疾病比较高发的一个季节嘛哈，我呢给听众朋友给到一个这个小的这个中药方哈，这个呢是可以有这个利尿的作用的。它呢组成呢是莲心哈，就是莲子的那个心儿是3克，桂枝是3克，生甘草3克，白术5克，还有呢茯神5克。那么这些中药啊，它的饮用的方法呢，就是把这些药材呢把它切碎了，然后用开水泡了以后呢，我们就是代茶饮哈。就是每一包呢，我们把它冲泡20分钟，然后呢就是可以一天吧，就是实时的这样喝吧啊，就是替代我们平时喝的那个茶。那么这一款呢莲心神饮啊，还有非常好的清心安神降压利水这样的作用。那么我们只要是体内的这个水分能够排出去哈，这个血容量能下降，这个对于帮助我们降高压呢是有非常非常好的作用的。另外这一款莲心神饮对于我们这个有这个胸闷呀，或者是这个乏力呀、气短，还有这个就是呼吸比较困难哈，这种就是还是感觉胸闷这种情况吧，就是这个还有一些就是小便短，它不是说像有的人解小便的时候解得那么畅快这种情况下啊，甚至呢就是说他感觉到口渴，但是这个时候呢还不想喝。而且呢食欲也不太好，恶心，这种有的时候有呕吐这种情况，而且呢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有这个肢体的这个浮肿这样的情况。 那么这样的中老年朋友呢都可以饮用这一款莲心神饮啊。因为这里面的茯神呢它具有非常好的利水渗湿和安神的作用，既利水渗湿又不伤气，又能安神啊，对心脏非常有好处。 莲子呢也有这种清心安神这样的作用。所以这一款就是这种 莲心神饮啊， 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就是在春季来服用，对于帮助我们防止这个高压过高，有非常多的好处。 那像刚才呢贺源主任介绍的这个茶饮的小偏方哈，我相信可能很多听众朋友没有记下来。没关系，这个内容呢都写在了我们春季养生五行五色养生集的这个小册子当中。那在这个当中呢还结合了我们节目的内容以及我们一些养生书籍和相关文献的内容呢，为大家在春季啊这个时令养生的情况，比如说食谱啊，还有这个怎么去运动啊，情绪怎么调节啊，一些慢性病如何去防治啊等等，都在这个养生集当中的有所显示啊。那如果大家想免费索取的话，您呢可以在早晨8:30之后赶快拨打电话，咱们是先到先得，因为我们数量有限。好，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主讲医师张正。法国名医卡隆尼有句名言，人与动脉同寿，就是说延缓减少动脉血管里的纤维性， 就是说延缓减少动脉血管里的纤维化脂质斑块，就可减少死亡，延长人的寿命。动脉粥样硬化就是我们常说的血管里的纤维化脂质斑块，可发生在心、脑、肾、四肢、眼睛及肠系膜等任何动脉部位，可引起人体相应部位的种种病变。一旦身体哪个部位有了纤维化的脂质斑块，斑块破裂或血管被堵塞，就可迅速置人于死地。如果纤维化的脂质斑块发生于心脏的冠状动脉，即可产生冠心病的胸闷、气短、心悸等症，进而诱发心绞痛、心肌梗死的发作。纤维化的脂质斑块发生于脑动脉，则会诱发脑栓塞或脑出血。纤维脂质斑块发生在肠系膜，就可引起一系列消化不良、肠道出血、大便异常等症状。纤维化的脂质斑块发生在四肢，就会诱发四肢动脉堵塞或出血，而产生手脚冰凉、四肢无力甚至截肢的危险事件。纤维化的脂质斑块发生于微血管的肾小球或眼睛，就会出现肾功能异常及眼睛视力功能障碍等问题的出现。概括一句话，纤维化的脂质斑块堵塞在血管，引发的病变在全身。抗血管里纤维化的脂质斑块是我们中老年人防治心脑血管系列疾病的主要任务。长期应用人参、黄芪、葛根、丹参的提取物以及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粉抗纤维化，同时配合茶叶里的提取物茶红素、茶黄素、茶褐素，调节血脂、血压、血糖以及血液粘稠度，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逐步降解吸收血管里纤维化的脂质斑块，进而预防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危险事件的发生。想进一步学习抗血管纤维化脂质斑块的知识，可索取资料深入了解。 那刚才呢我们提到了哈，如何呢防止高压过高，那么您提到就是要利尿、要抗纤维化啊， 对， 这跟这个血管的动脉硬化呢有一定关联啊、那么我们如何来预防低压过低呢？ 这个防止低压过低哈，这个确实是在我们临床上来讲是一个比较棘手的一个问题。而且呢这个降压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心内的医生啊都不主张低压降得太低，但是神内的医生呢都会认为这个血压太高了，对这个脑组织的潜在的危险性非常大。所以你这个神内的医生哈，为了保护这个大脑，都会让这个高压降得低一点，不主张高压太高，不主张超过150。但是心内的医生呢，就有问题，认为你这个降高压的过程当中，你肯定是低压也会下降的。中老年朋友在春季这个心梗脑梗高发的这个季节哈，低压越低，中老年朋友危险性越大。而且有糖尿病的病人他会发生无痛性心梗的，危险性非常大。而且在春季本身他这个气候啊温差就很大，又是一个万物复苏的一个季节，是老病复发的一个季节。那么在冬季的时候，可能我们有一些身体上的不适啊，一些疾病啊，它还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因为冬季是一个闭藏的一个这么一个自然环境嘛，对吧？虫子啊动物它都是蛰伏的冬眠的，这个疾病它也不容易爆发。那么在春季呢，万物复苏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老病它也冒头了，也严重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春季是一个 比较多事的一个这种季节吧。也所以这个时候中老年朋友就是低压过低的这个问题一定要引起注意，不要认为说哎这个低压低了是不是没有危险呀，是不是还挺好的，其实不是，真的不是。尤其是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有冠心病的听众朋友，低压一定要维持在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水平哈。60基本上就合适，你如果太低50-40，不仅仅是这个人感觉到全身一点力气都没有，非常的乏力，腿也肿，头晕眼花的啊，晚上也失眠，睡眠质量也差，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不仅仅是这些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低压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会造成心肌供血不足。心脏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的器官，所以这个时候他供血不足了，会引发非常多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如何解决这个低压低的问题，我们就是要改善血管壁的弹性。您看我们一再在节目里谈到了这个茶叶里面的这个提取物茶色素哈，它最最关键就是要可以改善血管壁的弹性的。它让血管壁的弹性变好了，这个时候才能从本质上解决低压低的问题。还是大家把这个血管壁想象成为一个橡皮的这个管子哈，那这个橡皮的这个管壁它弹性越好，它越变得薄，就是说它不是说特别薄哈，就是说这个管壁如果太厚实的情况下，它肯定这个回缩力是差的。如果这个管壁里面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不是那么多，管壁呢它这个薄厚是适中的，它的回缩力是好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才能维持一定的低压。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这个茶色素它就可以清理我们管壁上的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让这个斑块不再长大，让现有的斑块降解一下。同时呢，茶色素呢又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恢复这个血管壁的弹性。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低压就不会那么低。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啊，就是高压高低压低，这个头晕呐、胸闷呀、失眠呀、这种耳鸣啊、头疼、全身乏力、水肿的这种症状都有。其实降压药一直在用，中药西药都在用，就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后来呢，也是抗纤维化、利尿、茶色素用了以后呢，当然原来的他的那些西药、中药他也在服。那么这个时候他感觉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头晕耳鸣这个症状没了，晚上睡觉香了，胸闷乏力这个情况没有了，自己可以运动了，运动以后心情就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原来的那些药虽然是还在用，但是现在他就自己说我的血压非常好控制了，而且最最关键是压差小了。那么压差小了，他的那些症状也就没有了。那么不仅仅是症状没有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在这个春季他这个心梗、脑梗这样意外事件的发生的几率就减小了。 确实春季呢是万物复苏的一个季节哈，但是春季呢也有很多的不定性，那给人们的这个身体健康呢也带来一些挑战，尤其是老年朋友可能会出现脉压差大呀这样的情况，比如说高压过高、低压过低，但是你吃一般的降压药吧，它是全都降，你高压也降了一些，而低压呢降的就更低。实际上低压过低的话呢，对人的身体的这种伤害就更大啊。 对， 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咱们采取适当的办法来改变这种现象。那么刚才您提到哈，对高压过高的这些听众朋友，咱们采取利尿啊、抗纤维化啊等等方式。那么低压过低的人呢，咱们可以用茶叶当中的提取物茶色素啊，来改变血管的它的管壁的弹性啊，来改变这种就是脉压差过大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 对， 那针对于这样的情况，如果呢您有类似的一些情况，也是多方的改善都不是特别好，也可以打电话来问一下，看看是不是适合于这种方式啊。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主讲医师张正，家庭食疗调节血糖学习班开讲了。大家都知道糖尿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极为复杂，至今还没有完全阐明，